瓶一瓶，突然觉得就好有年代感的东西。 暑假已经马上就结束了，估计《情深深雨蒙蒙》 也播不了多少集了。 所以下班的路上，除了期待好看的剧之外呢，也要期待好听的音乐。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特别想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旅行团的悠长假期。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单位见到老白了。 嗯，哎，他来了。 对，就感觉说感受过大漠黄沙之后，气质完全不太一样，黑了一点点哦。 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呦，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7.4 娱乐最王牌。为什么这么官方？突然之间我， 对呀、啊， 我是艾科，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Hello，各位， 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今天的福利照常回家嘛。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听了一首歌，很好听，叫做《心》。然后有朋友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说一首歌可以被传唱多久？是10年、20年，或者是30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代表作《心》，也就是昨天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他30多年以来就被很多人所传唱过，比如说 谭咏麟、这个徐小凤、罗文、姜育恒。可能是年纪轻一点的咱们的听众对这些名字不太熟悉啊， 是的， 但是还是像谭咏麟，这是80年代共同的记忆嘛。而且每一次翻唱都会为这样的旋律赋予一个全新的韵味。 对，所以在今年的9月28号呢，北京的观众将会有机会亲临北展剧场，聆听谷村新司的现场演绎。所以今天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很浪漫，叫做《浪漫铁道》。为什么呢？因为听到中间副歌部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找到脑海当中存在的一些记忆。 是又是一首会把我们拉向假期美好生活的感觉吗？ 遥远的他了。 名前も知らない駅のホームで雪を見ている枕木に落ちた夢のあと数えながら今右のレールは東京の街まで続く左のレールはふるさとの懐かしい街へと挫折と線路のきしみは似てる旅人の叫び声に 听着熟悉的旋律，不妨我们公布一下今天锁票方式。其实我已经透题了，但是说不定有很多朋友现在刚刚上车，没有听到我刚才那一大段。 再来问一下，就是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谷村新司正在演唱的《浪漫铁道》，他曾经被张学友翻唱过的一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请发送这首歌名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一张门票哟。 右のレールは無残な夢のいざない左のレールはささやかな幸せのいざない挫折と憧れだけ震えながら抱きしめた線路のきしみは似てる旅人の叫び声に 就来自谷村新司的《浪漫铁道》，张学友曾经翻唱过他。张学友翻唱那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王牌推荐， 继续推荐我们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文娱热点消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首先和大家推荐的就是一部话剧，这部话剧还挺经典的，是北京人艺为大家带来的话剧，叫做《玩家》，时间呢会在8月24号，就是这周五到9月2号开始新一轮的演出。 那这场演出呢，还是由著名的话剧演员冯远征领衔，以及北京人艺的优秀演员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对，还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因为看过的朋友都说这部剧的评价还挺高的，因为它比较很北京。很地道， 而且是通过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几个不同的时间阶段来展现了这个每个人的心情变化状态呀等等这些，所以可能本地的朋友们会看的话会更有感触一点。 对，还有另外一条热点呢，就是一部全新的好莱坞合家欢动画电影，叫做《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已经在上周五正式上映了。但是在这部剧当中呢，这个鸡萌怪物的形象和好莱坞制作的团队高水准，受到大家一致好评。然后很多朋友看过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不仅是特别适合小朋友看，也很适合大人去观看。 我特别想问的是，一和二去哪儿啊？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听过？可能是我关注这方面会关注少一点。 是，但是这部剧据说评分还比较高的。如果说没有想起来一和二的一些情节的话，不妨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找一找，脑海当中有没有封存的记忆。这首歌叫做《I'm in Love with the Monster》，来自 Fifth Harmony， 因为这首歌就是在《精灵女神二》当中的一首特别主打的歌曲。 你让我听这首歌，就是脑海里面想的就是什么《疯狂动物城》啊，《超人总动员》啊，想的都是这些非常欢乐的可爱的形象。对对对，《飞屋环游记》都是这些。 对，总之很推荐这个合家欢的电影，叫做《精灵女神三：疯狂假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惊悚的要和大家推荐， 就是不适合孩子，适合成年人的。 对，然后很适合就是最近比较关注这个行尸走肉的朋友，叫 The Walking Dead， 表演艺术展正在这个北京的和生汇五层展出，而且这次表演的艺术展呢是根据这个行尸走肉改编的，它会还原真实的场景， 而且还有这个专业的演员演绎啊，包括立体的特效支持等等，全方位的新型展览技术相结合。 对， 简单来说，我大概想一下啊，可能就是看过行尸走肉的朋友，他应该会想办法把这样的展览让你身临其境， 就会很有代入感。 对，钻到那个剧里面。 对，我简单翻阅了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像那种沉浸式的快闪剧场，然后我们俩在讨论说快闪剧场，然后配合着行尸走肉其中一些片段，会不会像有种就是主题式的那种密室逃脱。 那我突然就开了一个脑洞，想了一个画面，就是它既然是快闪嘛，会不会我在商场五楼正在这个吃冰激凌的时候，突然一群僵尸要扑向我，要抢我手中的冰淇淋， 很有可能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要去看这个表演展的朋友应该是死忠粉， 那 会多一点。 艾科会去吗？ 当然不会。 非常果断。 对，但是我会去看另外一场演唱会，因为是陪家里人去看的，是1826加开始想象 TFBOYS 的5周年演唱会。 哇，都5周年了。 对，什么叫做1826呢？其实就是他们出道1826天，时间呢会在8月24号本周五工人体育场唱响。 而且这一次 TFBOYS 呢是由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的三名成员组成，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虽然2013年8月6号是正式出道，那么到现在可能从今年来看，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了，所以很多朋友、很多粉丝都非常期待他们再一次共同的出现在舞台上，给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那些出道时的歌曲。 对，其实回想一下 TFBOYS 出道，这已经掐指一算5周年的时间，1826天，他们确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粉丝支持他们的人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因为我恰巧听了他们之前翻唱的一些歌曲， 最早期的时候 超级稚嫩，但是我今天无意当中看到他们这个最新专辑，觉得真的长大了。 过来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我将回忆刻在时光里面。最后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陌生回忆刻在时光里。 最后的那年再见，所有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刚才听到那个片花的导演是谁？重庆森林导演是谁？ 王家卫。 对，就是王家卫，他有一个御用的那个摄影师，稍后我们要和大家介绍。因为最近关注了一个综艺节目叫做《真导演》，所以他第一期采访的嘉宾是刘伟强，而且他就提到了说杜可风这个人，就是王家卫的御用导演，就是 御用摄影师。 对，他那个特别擅长那种飘忽不定的拍摄手法，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如果想用自己的手机拍出那种大片的效果，也不是说不行，但是一定要功能很强。 比如说 美摄 APP、美摄 App， 像素高，效果丰富，而且呢，8月22号的下午，周三2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在三里屯通营中心洲际酒店举办3.0的新版本发布会，而且它的新版本增加了一个闪作的强大功能。 所以说就可以一秒制作短视频， 是，就是让大家就更能 直接用手机拍摄大片，而且你知道这样一个好，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纠结花多少钱请男女演员，因为你就是主角啊。 是，你就是导演，可以随心想拍你想拍的东西就可以了。当然就是很久没有见刘伟强，自己也透露说就很久没有拍戏了嘛，所以他现在已经就是完全融入到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 family man。 At the local factory I hope they hire me on full time I got used to buying mouth to feedDrive a buy here, pay here truck. It ain't new, but it is to me. Now it ain't much, but it fires right up and gets me from A to B. What puts the dirt underneath my nails? What keeps the calluses on my hands? Family man. They're the world.Piece of solid ground, the flesh and bone that gives me strength to stand. They're the fire in my driving on, the drive behind my coming home, the living, breathing reason that I am a family man. There's dirty shirts to wash.Dishes and a sink to do. There's how many times does 17 go into 52? There's bedtime prayers to pray. Sleep tights and I love yous. And then there's a pair of eyes I get to loseMyself into what keeps me keeping the faith, what makes me believe I can. Family man, they're the world my world revolves around, my sacred piece of solid ground, the flesh and bone that gives me strength to stand. They're the fire in my driving on, the drive.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伴随着刚才因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日落大道》还有 Family Man 之后， Family Man， 我已经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现在夕阳西下的照片，所以呢持续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你的所看所想所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因为这样也会让我们俩坐在直播间里就是眼睛显得不那么 感受一下。 对对对，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刚才呢既然说到导演还有很多演员，不妨就来攻略另外一部电影，最近口碑好像不是很好，叫做《欧洲攻略》。上周的新片当中呢，梁朝伟主演的《欧洲攻略》之前是比较备受期待的，但现在看来这个口碑还有票房都是双双惨败，因为在上映的四部票房当中最高片子当中，他好像是现在目前为止排名倒数第一。 你看这个，你如果换一种方式说就会柔和一点，四部片子当中排第四名 啊。对对，那我应该这么说，仅次于 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票房嘛。对，艾科已经脑子卡壳了。 不及《精灵旅社三》。 嗯， 对 对，你看它只有1.29亿，而且评分只有3.7分。 嗯， 就好多朋友可能不太接受这个第三部欧洲攻略这样的一部拍摄形式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说，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明星啊。 对啊， 也有梁朝伟啊，还有吴亦凡啊，唐嫣啊，这都是流量担当，但是为什么不买账呢？ 就是因为这个剧槽点满满的剧情。 嗯， 因为可能是当时的这个时间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硬伤。 嗯，比如说 包括其实你包括他这个导演，他之前的攻略系列可能包括《东京攻略》《韩城攻略》，其实也不是说看剧情的， 是 就是看那些搞怪。你看梁朝伟在里面非常酷炫的打斗，任贤齐，但是在这一部里面，可能大家对于剧情的期待有点太高了。 对对对，这两点其实《欧洲攻略》都依然具备，但是好像看到现在这个成绩不是那么佳的时候，就觉得哎，现在观众好像不同当年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换了一批。所以说以前是明星加精彩的动作戏，并不能轻松打发现在的观众了。 嗯， 而且这部片子上映之后，当天的票房是表现挺好的，获得了1亿的成绩，但是口碑好像不是很好。然后有人调侃啊，说梁朝伟你是怎么了，被绑架了吗？ 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去看可能只会冲着一个人，就是梁朝伟。 嗯， 然后我还蛮喜欢他的，就是他的包括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王家卫的那部电影《重庆森林》里面， 是 他演了一名小警察。 对对对， 也很帅。 对， 他到现在他的演技，他的眼睛，特别是眼睛里面的那个戏一直都在线。 对，你就再回忆一下，就是80-90年代，其实那阵儿港片还是比较辉煌的时代。 嗯， 一直到现在新世纪的最近几年，你能发现就是很多观众啊已经对港片的那种以前是仰视的态度，现在好像觉得说哎，口味和审美都是在莫名其妙发生了一些变化。 没错， 变化。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导演想拍电影，可能真的想让大家喜欢，还真的要把这个思路调整一下，更适合现在的观众们的看，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还是比较喜欢以前梁朝伟扮演的很多角色，当然其中还有一部《无间道》当中出演的，那也是堪称经典的吧。 嗯，对。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 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二十四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醒醒醒醒醒醒。 哟呵，我刚刚听到这个片花好像又做了一下，升级过了啊。 啊，对对对，做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怎么样，老师还满意吗？ 蛮好蛮好，对。 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让大家醒醒醒醒，因为我刚才看到平台上说日落大道，紧接着 Family Man， 然后后来来了一首这个蔡琴的被遗忘的， 非常催眠对吗？ 觉得好像可能有一点点犯困，所以现在我们要叫醒一下大家。 嗯， 包括叫醒大家的方式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最近关注到一个不一样的消息，就是说美国加州大学做了一次实验，招募了18名健康成人进入到这个睡眠实验室，参与一整夜的睡眠完全剥夺实验，然后你就会发现受测的人他会回避其他人，而且被剥夺睡眠的人也会导致他自己的大脑一直长期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状态。 就等于说是这个研究把18个人找过来之后，就是想尽办法不让他们睡觉， 对， 然后来测一测他们对于周边社交环境的一些反应， 是 让他们感觉会更孤独一点。 嗯，应该确切的说就是实验完之后会发现说他们的这个反应会比常人要更加孤独， 更加孤独， 体现的孤独感会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如果此时此刻感觉到自己比较孤独，可能是没睡醒。 你知道其实我刚才看这个消息之后，我其实还在想，其实很好理解。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为什么会感觉到孤独呢？因为没有人理我们，对吧？ 对。 那如果说你熬夜你不睡觉，肯定啊凌晨两点到四点钟大家没有人会理你啊。 对，就像我们昨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上晚班的时候就发现下了班之后好像被整个世界遗弃了， 对， 会变得没有朋友，因为在那个点下班很尴尬， 别人都已经睡觉了， 都已经睡觉了，但是 happy 的时间你已经错过了。所以如果要想打起精神来的时候，还是要听郭鹏来推荐的这首歌曲 Swag 午觉很重要。 节目生活的时境，起床的 timing， 公司打来我要命，别爱慢动作，懒得优雅的魂魄，主管要我请教理由，认错不啰嗦，我态度洒脱，说话不文绉绉，梳着油头，深圳区的里奥纳多，怎样跟同事一起扛，都来不假装，我就爱开着脸说是装爽，怎么那么爽，我爽到上到忘词，也变成成为万词死亡，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你是爱迪，莫非瞎闹，他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欢乐一百点，你们最正点十二点，是传说中的十二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 眼皮一直掉，黑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堆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闹着一定划算。 刚才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名字，李荣浩是吗？所以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抛出预热题的时候，请问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欧洲攻略这部电影当中有李荣浩吗？有或者没有，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奖金回不到一百块啦。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午觉，我们睡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睡午觉，我们睡午觉，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睡午觉，我们睡午觉，我是世界的迷失，一秒就睡着，睡午觉，我们睡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午觉，我们睡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睡午觉，我们睡午觉，同时气氛真的莫名其妙，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我是午睡界的迷失，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杀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看好不要搞笑，我管你的那习惯，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一睡就午，毫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睡个午觉。 哟，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五折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啊。 哇， 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下班快乐，各位！ 欢迎回来，这里厌世娱乐最王牌。我们这时间段开麦，应该第一句话是问候各位朋友：最近你们还好吗？因为我们的福利正在加码当中。 你这个画风转的有一些快啊，朋友。来，你来说。 因为这个，你过得还好吗？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像久别重逢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许久未见的一种问候， 对， 还挺亲切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奖品照样来加码，是由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 嗯，而且是唱响经典温故知新，在9月15号的时候，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要和你不见不散。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赵传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好像在隔空对话自己的老友，你过得还好吗？ 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原谅你的伤害，激动醒来，只有月光在窗台。原来你的离开，像暗流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很想念，却可以掩埋。人的复杂搞不明白，明明释怀又伤怀。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信了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吗？哪怕爱没有解答，漫长狂热变疲乏，有个人能讲讲话，听得懂你的苦啊，好过自己心乱如麻。 赵传的好多歌曲就是特别扎心，然后每一句歌词都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房。比如说就是有一个人能陪你说话，好过自己一个人心乱如麻，对不对？ 对。 所以他很多歌，包括我们以前熟知的小小鸟啊，都会在代表着一路风雨蜕变，会成为一个乐坛的巨匠。而他的很多首经典佳作也是伴随着无数的70后和80后的成长。所以他这张专辑《逆风飞行》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逆风飞行30年》，从未停止过他的歌唱。这就是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你过得还好吗？ 在工人体育馆的9月15号，我刚才在回想赵传带给我们的那些回忆，也希望有一天就是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能在演唱会上和赵传面对面的对话，找一找歌曲当中的自己。 总之我们就是希望9月15号在工人体育馆的现场，以歌会友温故来之心。当然今天呢，索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一首你所熟知的赵传的歌曲，名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曲可以分享给自己许久未见老朋友。 爱没有解答，漫长狂热变疲乏，有个人能讲讲话，听得懂你的苦啊，好过自己心乱如麻。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继续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时间段了。当然我们要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就是请问李荣浩有出演电影欧洲攻略吗？有或者没有，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我们会选择两位朋友，当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等一下期待他的出场。 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选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船。哎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事。 这首歌你们还喜欢吗？叫做飞球，是来自薛明媛和朱赫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要关注白记 FM， 就可以稍后我们今天晚上晚一点的时候有当天的歌单 po 上来。第一位朋友在线上了，听听他的声音吧。 Hello Hello Hello， 主持人好。 你好，好 声音好好听啊。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赵。 是小猫猫吗？会飞的小猫猫。 对对， 是的。我看刚才发来这个答案的时候特别笃定，说必须那个什么呀，差一点 儿漏没有。 对，公布了一下啊，这个李荣浩并没有参演欧洲攻略这部电影。 对，我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其实不是很久，是八月份才关注的。是以前经常听节目然后才关注，还是才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 刚刚开始关注，然后就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啊。所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 对不对？那 是的是的。 熟悉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听过，知道的。 知道我们这个环节需要给大家发送100块钱现金吗？而且花的不是我的钱，是老白的钱。 谢谢谢谢。 好了， 谢谢老白。 总之今天我们的现金回归到100块了，希望老白能够隔空给你带来好运，好吗？ 好的，谢谢， 加油。 先来问第一道题，注意听了。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本次参演话剧《天之骄子》讲的是三国时期曹操传位的故事，请问在曹操的众多儿子当中，曹丕是长子吗？ 不是。 非常笃定 啊。曹 哎 曹 哎哎， 不是，我听错了，不好意思，我以为曹植。 你听成什么了？ 他以为曹植。 对，我以为是曹植。 很可惜啊， 他应该是老大。嗯， 对，曹丕。 没关系，能参与到节目已经很高兴了，谢谢 啊。哇，你的声音也是很高兴， 好容易知足。 但是我觉得知足常乐。 对， 所以我们稍后还会有9块9小红包发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 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娱乐座王牌。稍后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当中也能够再跟你连线，好吗？ 好，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谢谢。 好了， 拜拜 拜拜。所以还剩下一位朋友的时间，我们再给他一点点连线的时间。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白给白块的时间段了。当然，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刚刚送走了知足常乐的小猫猫，接下来会是谁呢？听下他的声音。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飞翔的心，对吗？ 姓孙，对对对对对。 你的头像是这个后羿吗？ 啊？ 应该是一个游戏的头像，对不对？ 啊，对对对，关羽的。 然后专门把那个面相是你的样子吗？我能。 对对对对。 你看 ，P 上去了是不是 ？P 上去了。 对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你知道了吗？不会你也 是知道知道 节目对吧？ 对对对，下班的时候来车上经常听。 经常听，老朋友 啊，对， 虽然还不在，也希望能够把好运送给你，好吗？加油！ 好的，好的，谢谢。 请听题，你先来。 清宫剧《如懿传》呢，在昨天的网上已经开播了。请问演员周迅在《如懿传》当中饰演的是历史上的令妃娘娘吗？ 不是。 哎。非常的坚决啊！昨天有看吗？ 没看，我媳妇儿看的。 就是靠媳妇儿的这个传输，因为说这个《如懿传》还有《延禧攻略》，他们几个族谱都是连着的。好了 啊，对，好像是。 第二道题很简单，对于男生而言，中国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夺得了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银牌，孙杨作为最后一棒。拼尽了全力，请问孙杨是男子4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吗？ 400米？不是。 喂，这是真的有关注这方面对吗？ 那是 还行吧。 哎，比较了解了。来， 其实孙杨他是1500米这个自由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对对对。 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道题，来记着啊，希望你的能够继续能够打组。北京自古以来呢，就有中轴线来贯穿北京城。那么请问了，北京的中轴线是贯穿东西的吗？ 不是。 已经连答对3道题了。 哎，这又是一个来抢钱的，怎么了？我们这只要一换老白不在的时候， 这个艾科这边刚才那几声。明显的感觉来很生气啊，很气愤。 还好还好，发的至少不是我的钱，但是也是我们节目组的钱。所以现在到了这个反转的时间了，3道题已经答对了，你现在可以选择，现在离开还是继续闯关？ 继续吧， 继续吗？ 继续。 好， 对。 第4道题，请听题：吴亦凡在中国新说唱当中是一位非常热门的导师，请问吴亦凡最早出道的偶像团体是？EXO 吗？ 不是。 这个看来你媳妇儿没太关注啊。 是，因为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把他们的这个组合团队读对？因为他的好像 EXO 这个组合应该读的是 XO，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很 主要是他们太小了。 是，只要记住，就是前两天这他不是出了一个新词吗 ？Skirt， 有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当然，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好的， 我觉得还是蛮看好你的，但是非常遗憾，希望以后的机会能再去参加答题吧。 但是总 好的好的，谢谢。 从今天答题之后，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应该听一下吴亦凡的歌了？什么天？ 我对他们不感冒，太小了。 所以听歌这个事儿吧，和年龄还是真的没有多大的关系。希望以后能够多听听一些新生代的歌曲，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around. I can't hold you. 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为什么在刚刚打招呼的时候突然叹了口气，钱终于守住了？ 没有，因为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因为要和大家这个 say sorry 一下。就 One Direction 刚才那首歌 What a Feeling 就是此代表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其实这个题可能也是出了有一点点问题，就问到第一位女士的时候就说曹丕是长子吗？其实答案是不是。 那么长子是 曹昂， 曹昂。 对，所以明天我们还是会给连线的第一位朋友，给他再给一次机会，让他重新连线。也算是我们的失误。没想到我最后跟他挂电话之前说，希望在今后的这个大概。 没想到明天又见面了。 哎呀，我们是大宝天天见嘛。 不过他也是蛮可惜的，因为在第一道题上就直接 pass 掉了，所以也欢迎各位。那接下来是什么环节来？ 猜歌环节。 猜歌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 不，我其实是等你来说，因为我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对，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要你来问还是我来问？ 都无所谓，因为我看过歌单了，所以很不好意思。 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你来问吧。 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好吗？准备好手机，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三二一，准备。 一，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刚才听到六秒钟的前奏非常短暂，但是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是代表什么季节呢？把季节不用加北京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其实刚才说六秒前奏，我特别担心大家都没有听清楚，结果看到那些留言，我发现哇，你们的耳朵真的是太灵了。

每一位小营员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闭营仪式上，小同学们演奏了《小星星》《我爱北京天安门》《雪绒花》《良宵》等曲目。被国内观众亲切称呼为结石姐的英国天后 Jessie J 将于2018年9月6号登陆北京，在卡迪拉克中心举办演唱会，再现教科书式震撼现场。 Jessie J 北京演唱会今日正式开票，目前票房走势很好，同时也将有大批中国歌手有望亲临现场观摩演出。最后关注歌手信推出了全新单曲《万王归来》。信总是喜欢以最激越的方式抒情，死了都要爱、离歌、天高地厚，信的摇滚固然有呐喊和呼告，但强烈的表达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温柔，给人以鼓励和坚持下去的力量。而新歌《万王归来》如同一首战歌，呼唤人们挺起胸膛向前走，向着光明去拥抱自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南北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素描 天色将晚，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现在我们俩呢，可以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偷别人的故事讲给你来听。当然在偷故事之前，我们还会有福利和大家放送，就是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全集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 而且是在9月15号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与你不见不散，购票请上大麦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很熟悉，是来自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这两个故事分别来自Christine 和 Vicky。 我们先来听第一段故事吧。 Christine 她说，小时候买方便面都会先把它捏碎，然后再把调味包撒进去，再捏紧口袋使劲的摇啊摇，吃的时候呢一点一点的，等上最后的时候会把口袋里面全部的碎的方便面倒在手里，左右手倒来倒去，把这样的一口倒进嘴里，满满的幸福感。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吃过方便面的，我猜你肯定会笑，但是也会有一些心酸，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到那时候有着纯真笑脸的年代了。成长未来不会特别的平坦，但是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致老去的我们。 第二故事来自 Vicky， 他说小的时候经常调皮挨打，所以当时做梦都想赶紧长大，因为长大就不用再挨打了。真正长大之后才发现还是小时候好，不用考虑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用承受工作的压力，不用和小朋友们玩心计，也不用遭受情感的痛苦。长大了，亲人们会变得越来越疏远，很多曾经一起玩耍的同学和朋友也都在举杯之后走散了。一个人漂泊在外面真的好无助，但是呢，我始终会相信只要努力，

欢迎回来，我是艾哥。 嗯，我是思萌。 嗯，今天又到了这个你先来推荐歌曲的时候了。 每次我来都是这样，是吧？ 因为我 顺序不再改变了。 我们都是那个让客人优先嘛。 哦， 对，就是郭鹏来的时候，他也是先推荐他自己的主播私房歌，就想让他的更多的分享。因为在早间节目或者中午的节目，你们可能没有一个很私密的空间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喜好。 好，那我先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杨乐。这个名字呢可能会稍微有点是陌生啊，但是如果说你看在前两年的时候，有一档综艺节目里面会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沧桑男人抱着吉他在台上浅吟轻唱。杨乐是中国第一位口琴演奏家，几乎可以这么说，在93年的《同桌的你》姥姥那首歌里面的前奏口琴就是他吹的。我们来听听他自己创作的音乐想你，音乐想起，编曲是崔健。 每当音乐响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每当音乐响起，情缘身不由己，梦幻世界如此美丽，宁愿留在那里。音乐响起，看到真诚的脸。音乐响起，看到善良的脸。音乐响起，看到美的脸。音乐响起，不觉泪流满面。心底，每当音乐响起，心中不再拥挤，万物每秒清晰，爱悠然升起。 听的一首歌， 嗯， 有没有什么要介绍的更多的内容？ 嗯，没有。像这样的人，他们的音乐可能听上去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白，嗯，这就够了。 对，这首歌曲你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去年了，去年我记得还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听同一首歌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另外一首。因为今天最近像各种样的演出啊，包括很多活动都很精彩，那推荐这首歌可能是更加适合剧场版的一首翻唱。当年情是来自王若琳的，主要是可能我作为一名男士，我特别特别喜欢王若琳的咬字 啊。对，王若琳咬字怎么了？ 说不上来那种感觉，但是会让人觉得很轻巧很可爱。 那不妨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一下王若琳的声音。 我们来听听看。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情会不停，英雄尘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声声问，轻轻唤，烟水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路飘零路，茫茫烟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数不尽，散不去豪梦难成，愁酒一醒，一往昔几番心情安定，在风中追忆水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路飘零路，茫茫烟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说不尽，难成愁酒一醒，一往昔几番心情难定，当年情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一起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看往事尽如你，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影，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 很好听的一首歌，有什么想特别介绍的吗？ 我现在还蛮期待今天你的私房歌的 啊，我的私房歌也相对比较大众一点。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 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宠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推荐好歌的时间段。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别人的故事之外，还会有一些关于自己的音乐或者说朋友推荐的音乐。当然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了，叫做光阴的故事，是来自我一个朋友的点播。等一下我们先来听歌再来听故事。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这首来自黄晓明还有邓超还有佟大为版本的光阴的故事，是来自我一朋友的推荐。因为他说在他 怎么说呢， 因为他之前和他好很好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店，然后开了店之后 也是合伙人的感觉， 对，很多年之后他才发现说应该把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重新看一遍，就是因为他们的店现在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才发现这其中透露着很多不一样的这个 兄弟之间的合作， 合作往事吧。所以这是我刚才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推荐呢是一首很小清新的歌，叫做嘟啦嘟啦 啦噜，嘟啦噜啦噜啦噜，嘟啦噜啦噜。妈妈嘎啦嘎诺嘎，妈妈嘎啦嘎诺嘎，嘟啦噜啦噜啦噜啦，嘟啦噜啦噜。来嘟哆来哆吧，古色哈塞福德，妈努阿弥斯科塔巴特格瑞西。来嘟哆来哆吧，亚索米斯别斯塔尤亚嘎。Una mesa está estipulada, ya está culta. 很童谣的一首歌，叫做《嘟啦嘟啦》，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如果呢喜欢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歌曲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不要走开，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我们再见啦，拜拜。 Bye.